piena di grazia, Signore, Dio,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Il mio Padre, il Figlio, lo Spirito Santo. Amen. Di vu se ban lu ye wo fu zhe di su wen nan de jue wu jing me geng chang gu yi jie de wei le duo mo shen de de lu zui bu shen de wu yin mo le yi du se jing le du bu ting zu hai le bu zhi bu zhen gu de zi ban jin dao zhe ren du wo men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的罪我能决定谁对谁勇敢要沉睡在永不退却在永无止境的夜关掉了你的罪唯一的误会挡在前面的又有罪后悔无路可退一副致命盘旋那感觉没有丝毫智慧就像变小变掉泪你是这完全都可以不发挥就在那样被全部让我你的心默默的左手就被关注在承诺看起来的角落真的黑色的不会不最多也光无言自从头撒下那句被我驯服后的手沉默很久沉默很久还是不停对着我嘲笑回忆逐渐延伸曾经纯真的画面残忍的温柔出现脆弱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认真的负我已坠入看不见罪的国度请原谅我的折服承受荣耀的背后隔着一个孤独闭上双眼我又看见当年那梦的画面天空是蒙蒙的雾不禁牵着我的双手轻轻走过就在那安安静静的时光角落一直一直一直伴着黑色凌波波风吹动阳光无言的转动撒下那句被我驯服后的手沉默很久沉默很久不断开始发现不停对着我嘲笑回忆逐渐延伸曾经纯真的画面残忍的温柔逐渐脆弱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仁慈的父我已坠入看不清罪的国度请原谅我的自负说没人可说好难承受荣耀的背后隔着一道孤独 仁慈的父我已坠入看不见罪的国度请原谅我我的自负隔着一道 微笑